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的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城苑。有个封路消息提大家，就是油塘的茶果岭道有个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跟油塘道的慢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西东边街桥底去西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葵涌、葵芳阁二座、葵涌新葵芳花园 B 座、葵涌葵星中心 A 座、荃湾梨木树村桃树楼、荃湾梨木树村杨树楼、葵涌新葵兴花园 B 座、将军澳明德村明阁楼、将军澳旭明苑伟明阁、马鞍山仁湖天峰七座、荃湾兆和街四号周氏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好。 喂，嗱，嚟到一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不如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就系、是、咧有呢个回归25周年呢个帆船赛，免费报名参加。咁啊 ，PC 问下你啦，即系对帆船嘅认识多唔多咧？ 冇啊，我都系最多喺个。岸边望到有好多好靓嘅帆船，跟住你一面渴望嘅望眼睛望住佢哋。 喂，佢话咧呢个报名费系全免嘅，如果你报到名咧，仲有呢个免费嘅 polo 衫着添。咁啊，即系个帆船赛就不日上演啦，六月中嘅时候就会举行啦。咁啊，都讲呢个回归25周年，冇得离开个7月1号太远嘅，或者冇得太近嘅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印象之中咧，梁朝伟咧就系呢个帆船嘅高手嚟，佢攞过咧香港啲帆船锦标赛嘅冠军添，直情有一日咧我打开体育版咧见到咧，我都好诧异，我心谂系咪同名同姓咋，系咪先？即系又系嗰个梁，又系一个朝，但唔系嗰个伟。咁又得唔得呢？咁样咁点不知原来真系梁朝伟、啊。如果佢接受媒体嘅访问嘅时候呢，阿朝伟啊都有讲话，系啊，其实我好中意出海㗎，成日自己一个人呢都会开隻船出去玩下。咁样㗎喎。 不过我其实都觉得呢、香港嘅海面真系好靓。 系啊。 即系我觉得喺架船里面自由自在啦。咁、跟住然之后可以有啲风啊，跟住钓下鱼啊。真系人生一大乐事。 系啊。咁 PC， 我知道你嚟緊即系都有諗过送份沙礼物俾自己，就考个船牌啦。唔知会唔会系咁样啦。咁不过都要啲课程可以报读得到。 系啊，我物色緊㗎啦。 系。咁不过呢个回归25周年嘅一啲企划呢仲有好多喎，系咪？ 冇错，仲有好多。我觉得由上个礼拜开始啦，大家可能喺电视机里面已经见到一个节目啦， 系 即系由香港一个电视台啦，咁同埋国内有两个电视台一起合办嘅节目。由呢一刻开始，我就已经见到25周年嘅活动完全开始。 系咩？呢个咩星星不息就系25A 嘅 25周年嘅回归活动嚟噶。 哦，系啊，系咁，即系有啲香港歌手上去，阿 Lam 啊，阿叶倩文啊，咁唱歌嗰个节目， 系一个交流活动嚟嘅。 哦，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透。 透過呢、這個廣東歌啦，去或一啲經典歌啦，去重新俾大家認識香港啦。透過呢啲音樂，亦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其實香港嘅文化係啲乜嘢嘅。 喂 ，PCR 睇翻咧啲素材咧，發現其實呢個 show 咧。啲舞台設計都好靚 喎！我覺得係絕對對我嚟講係一個教材啊！即係你問我，我見到我覺得係打破曬成個我一路以嚟睇電視啦，或者睇綜藝節目啦，甚至我哋舞台表演啦嘅一啲概念裡 面。但點解嘅？你不如講下啲欣賞嘅角度出嚟，俾我哋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去了解一下。因為即係我哋就普通睇 show 就睇 show 啦，咁但係欣賞到呢個舞台或者燈光嘅設計咧，可能由你做一個導賞可能 OK 喎。不如你講。 我先講一啲舞台嘅設備先啦，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咧，以講緊水咧，即係個舞台有水咧，係最難處理嘅。但係我哋見到今次呢個表演咧，除咗一個水嘅舞台啦，另外有鏡面舞台啦，有 LED wall 嘅底嘅舞台啦，即係呢啲可以喺一個場地裏面同時間出現，然之後可以短時間裏面嘅變化咧，其實我已經覺得哇，好厲害啦！ 咁係咪換景要換得好快？即係好似 F1 賽車，即係克蒂咸美頓入咗去即刻換胎換胎換油換油換頭崩把咁樣㗎。 其實你問我係唔需要好長嘅時間嘅，而家嘅技術，因為我哋有呢啲沉降式嘅舞台啦，有 reverb 啦，即系可能系你个 size stage 够大，我哋同时容纳到好多唔同嘅组件，咁佢系纯粹靠个电动嘅 track 啦，去将佢转上嚟或者转翻落去就可以。咁所以我见到嘅就 系 首先钱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啦，即系已经见到哇呢个制作太无敌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地方亦都应该系唔细啦，即系我就自己未去过湖南卫视啊，其实我都觉得好值得去。 湖南卫视啊，听得多，因为即系都系呢个娱乐重镇嚟噶嘛，即系据我所知，唔同嘅卫视系负责唔同嘅领域嘅一啲产出啦，有啲系负责金融，有啲负责经济啦，湖南卫视系搞 entertainment 嘅，我知道就系。 跟住另外咧，我自己觉得舞台灯光都系即系我自己本科啦，都系其实哇，真系一个好大。变化，因为由我哋以前认知，国内主要都系做一啲 OBM， 即系帮一啲品牌做一啲生产佢哋嘅灯光设备啦，等等嘅情况。到而家佢哋自己研发到，我自己觉得已经去到独当一面。 哦， 系啊，因为你可以留意到，除咗 LED wall 系一个好劲嘅技术之外啦，跟住你会留意到佢哋今次可能用紧一啲舞台背景嘅灯光咧，即系见到有一啲圆形会转嗰啲啦，即系唔同嘅灯珠啦，可以自转啦，都可以组成到唔同类型嘅 pattern 啦。 系 对我哋嚟讲喺 program 上已经系复杂咗好多嗱。我首先我要控制嗰个转动 啦， 系即系要控制嗰个灯嘅转动啦，控制边一粒灯珠转啦，佢组成嘅 pattern 系点样啦？ 可能要几个 operator 先搞得掂呢啲咁嘅 setting 系咪？ 系啊，可能一啲系专系做某一 part 嘅灯光效果啦，咁就将好多嘅灯光效果分成唔同嘅 part 去做唔同嘅机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哦，我终于可以睇到一个节目可以会唔会推进到未来成个艺术科技嘅一个发展。即系我自己觉得，哦，呢一个节目对我嚟讲，哇！大开眼界， 好咁啊！讲到艺术科技咧，紧接落嚟呢位嘉宾咧都关事嘅，因为咧佢会讲啲区块链嘅技术，大家近年好流行讲 NFT 啦，关于咧呢个美术啊艺术方面点样同区块链嘅技术咧合而为一咧，咁啊转个头请嘉宾咧多讲少少啦。 好啊。 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晒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犬马躁动，无出可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到你的脸庞，何 消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绿洲。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长座上火箭划空，圆滑躁动，无束缚，即使谈资黑洞，逆劫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我动容，原来是我 生活一小时。 早晨啊，今日呢个节目咧，继续请嚟啊，金融科技公司 Liquid 嘅创办人啦，梁展晴嘅 Kelvin 啊，同我哋分享咧，即系佢自己喺湾区入边咧做科研啊，或者一啲科技创新嘅一啲工作啦。咁啊，今次今日咧踏入2022年啊 ，blockchain 咧已经唔系一个叫做陌生嘅字眼啦，系咪先？咁啊，日常大家喺咧 IG 嘅世界，你都见好多 NFT 啊，咁样艺术品啊，咁样。咁其实应用嘅层面都好广嘅，不如。交俾你去深入浅出讲下乜嘢系区块链技术先啦，好唔好啊？ 多谢你啊，我咁其实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啊 ，NFT 系啲咩咧？我谂最简单就系如果我哋传统上高，我哋有个银包，我哋大家都有银包。咁以前咧，我哋好多会员证嘅，喺会员证就可能系 A 公司、B 公司，我拎出嚟咧就会有啲优惠啦咁样。咁其实呢个卡咧。某個程度我哋就可以變成一個實體化嘅 NFT。咁其實呢，我哋只不過係將呢啲所相關嘅一啲叫做身份或者資產，我哋用 blockchain 嘅區塊鏈嘅 NFT 技術將佢儲起咗去。呢個就係最容易生活化咁樣去應用到出嚟啦。咁所以呢，其實我會覺得以前 blockchain 可能大家會提起啲虛擬貨幣啊，或者 NFT 係咪淨係藝術品或者啲畫等等嘅嘢，其實係可以好生活化咁樣。剛才講過一些會籍啦，甚至乎就是如果我買飛，我買一些演唱會的飛，其實我們都可以用 NFT 來裝起了它。咁導致到啲咩呢？譬如話我有張飛，我突然之間我去唔到喎，我想出讓俾其他人嘅話，人哋都唔知道張飛係真定假㗎嘛。但係透過 NFT 技術呢，就可以知道，原來呢張飛係真嘅。咁就更加容易可以做利用到個市場，做到嗰個流通啦。 頭先 Kelvin 呢都講得非常之好啦，亦都呢叫用咗一啲生活嘅例子啊，話俾大家聽呢個虛無縹緲啲嘅嘢啦，因為讲真嘅，即系当外国以至其他世界各地都讲紧 metaverse 啦、元宇宙啦，咁啊入边都有好多维度啊，有人工智能啊，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加密嘅认证等等啦。咁可能收音机旁边你听到嚟，目前为止咧头雾水。不过即系我哋又再讲多少少，特别系金融机构嘅一啲结连啦。咁点解咧？因为 Kelvin 咧之前都攞咗一个咧2021啦前海粤港澳啊台嘅青年创业创新大奖啦，咁啊。劲啊！呢个企业成长组咁啊，你哋就企业成长，亦都帮到好多企业成长咁样。因为你哋公司主要的目标咧喺湾区入边发展，其实就系讲紧点样做一个对接嘅窗口啊，同埋内地嘅平台。咁啊，不如又可以讲多少少呢个部件啦，好嘛？ 好啊。咁其实我哋最简单就话将一间公司嘅应收账或者佢哋嘅出入嘅一啲数咧，我哋就用区块链技术装起住佢。咁當佢哋需要去喺銀行或者其他機構嗰度做一啲認證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將區塊鏈技術原汁原味嘅數據咧，俾到相關嘅機構啦。咁中間咧就可以慳咗好多人手啦，慳咗好多要對接嗰個真偽性嘅數據嘅流程啦，同埋慳咗好多時間。 呢啲咧就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中小企去享受到銀行嘅服務啦，同時間銀行都可以做得更加多安全而好嘅中小企嘅生意。 嗯，等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啦，尤其是而家講真嘅未開翻關，咁可能開翻關之後咧，大家又可以了解多啲。當然你話喂唔係網絡個年代咩？咁點解仲要實體去考察一下？咁我估有啲嘢都要實證去了解嘅，即係就等於上一集，可能 Kevin 都有講話啊，如果你喺香港接碟，都揾翻啲官方認可嘅一啲金融機構啦去做啦，咁就無往而不利啦。不過又問一下你哋嘅企業營商之道啊，其實疫情底下對於你哋呢一類嘅初創係有幫助啊，定還是係其實都有窒礙到你哋生意嘅擴張咧 ？Kevin， 如果純粹以生意個成長速度嘅話咧，其實疫情之後我哋係快咗嘅。因為其實更加多嘅企業願意接受新嘅方案啦、新嘅服務啦，同時間就係話佢哋都會覺得好多人都要喺屋企做嘢啦。咁其實數據化嘅轉型係加速咗嘅。咁呢方面喺個概念上高，或者我哋嗰個同客人或者我哋商業合作伙伴對接上高係會快咗嘅。咁當然啦，另外一方面有窒礙嘅地方就係整體上高嚟講嗰個因為疫症嘅原因啦。一般嘅經濟上高係會差咗嘅，咁所以咧，可能好多嘅企業會面臨一啲好大嘅資金鏈上高嘅斷層啦，令到佢哋未必可以繼續去營運到落去啦。呢度我哋都會有受到啲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疫症對於我哋嚟講，可能係六四啦，喺同策略性合作伙伴上高嚟講，我哋快咗。咁但係對於中小企嗰個層面嚟講咧，我哋就有多咗挑戰咯。 Kevin 我又問一下，原先你係咪諗住喺灣區入邊都 set 多幾個分店啊、分部咁樣？即係原先本身 office 咧諗住喺前海有一檔，跟住可能下一個 next step 就喺廣州嘅或者邊度嘅咁樣，係咪都有啲叫做 business planning 準備中？但不過因為疫情，其實你 plan 都冇用，因為你喺大陸都請唔到人，或者你都翻唔到上去睇住當生意咁樣咧。 其實我哋係想喺落灣區啦 ，set 多幾個 office， 特別係喺sales and marketing 嗰邊啦。因為始終咧，同啲商業合作夥伴去建立關係嘅話咧，有見面係會好啲嘅，有見面係會好啲嘅。咁同時間就係話會喺呢啲情況之下，會喺呢方面喺特別係一啲實體辦公室嘅拓展方面，會係慢咗咯。 咁所以即係希望疫情都進一步退卻啦，咁大家又身體健康啦，冇事冇幹咧，咁啊通翻關啊，做生意嘅做生意，探親嘅探翻親，咁啊好啦咁啊，咁早上咧再次多謝 Kevin 咧接受我訪問啦，咁啊往後如果我去到呢啲科技唔明嘅議題有關灣區事，我再打俾你咯，好嘛？唔該 Kevin， 最好， 好好多謝你，拜拜， 多謝曬，拜拜。 经历的风雨声，夜半散开的花雨瓶，水中间失速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纷纷碎清月未得眠，这枝干中有风骨跟格调，不及折磨我耳边，人如水灌晓，长头。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在学校逐步恢复面授课和复活节长假期之后，本港新冠疫情数字未见上升趋势，相信可能同已经有几百万市民受到感染，令香港暂时筑起免疫屏障有关。他认为免疫屏障只属于短暂，有少少松一口气的机会，但强调目前不同年龄层的疫苗接种率仍然未足够，同意本港仍然要谷针。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新一代新冠疫苗仍在研究，相信最快今年年底才可以有可信数据以作审视。当第二代疫苗有相关报告，委员会将会审视，到时再向当局建议是不是可用。他说到时亦都要向公众提供背景数据以释除疑虑。刘泽星话：未知日后会唔会再出现新变种病毒，认为公众要有足够保障。而曾经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降低死亡率，同埋减少长新冠等嘅情况，建议一般市民要接种三剂嘅新冠疫苗，至于长者就要打第四针。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就可以当作曾接种一剂嘅疫苗。政府昨日将钻石山凤德村代凤楼列作受限区域，今日上午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第1520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6宗阳性个案，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880户，当中197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联合国正在努力划船，寻求促成在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可以撤走。马里乌波尔市长说，亚速钢铁厂内的情况严峻，民众都乞求得到救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泽连斯基说，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仍然受到轰炸，乌方愿意就当地人员撤离问题同俄方紧急会谈。他又说，期待古特雷斯的斡船能够取得成效。塔斯社引述古特雷斯说，他访问俄罗斯期间，总统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从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撤离平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欢迎古特雷斯为缓和俄乌局势展开的斡船努力，中方一向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谈判，亦都欢迎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中美经贸特别是农业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美国的工商界和农民是稳定中美关系的中坚力量。秦刚今个月下旬走访伊利诺伊、艾奥瓦和明尼苏达三个州，他在艾奥瓦州一份的报章发表文章，说农业是此行的一条主线，几乎对美国农业的全产业链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察，发现美国农民和农业相关企业需要中国，受益于中国，并期待和中国加深合作。秦刚指出，中美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和互补性，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双方在农业领域具有广阔合作空间，要共同为促进农产品双向正常贸易创造条件，消除目前存在的加征关税等障碍，亦都要超越简单的我买你卖，在农业科技应对气变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大约19度，下星期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我哋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郑欣宜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较早前荃湾的海城路去屯门方向，介乎海角街和柴湾角街之间又爆水管，现在水管维修好了，全线解封。行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西东边街桥底去西行，顺利村道、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而家部分地区落紧雨，请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你有冇国内车牌先？ 我冇啊，就系冇啊，冇。 系咪啊？ 系啊，我曾经想买嗰啲咩港珠澳大桥嗰啲牌咧，但系点不知好彩冇买啫，如果咪选手啊。 啊，因为嚟紧有港车北上啊嘛。 系啊， 但系港车北上都系最重要嘅咧、嗯，除咗有香港嘅驾驶执照之外咧，其实国内嘅驾驶执照咧系唔少得嘅。 哦，你有冇咧？咁我又反问翻你。 我系有嘅，系、啦，但系你问我咧，我都有一啲经历 嘅。哦，即系你如果有内地嘅驾驶执照，你就至少可以翻到去，譬如中山啊、珠海啊，你可以租车自驾游。啱啱咁样讲啊， 冇错，你必须要有国内嘅驾驶执照啦，即系因为咧国际牌都冇用嘅，喺香港吸国际牌咧，其实喺国内都系唔可以揸车， 系 咁你就必须要去一系就翻国内。 我个国际牌过咗期咯，有两年都未飞过，系 啊，你一定过期噶， 平啫，要做个国际牌。 哇，排队排到你抽筋啦、啊，运输署、啊， 系，不过而家慢慢会好啲噶啦。 你啲运输署等于咗咩啊？ 等于咩啊？ 等于咗排队半日咯，请半日假咯，等于请半日假。咁当然，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讲话，咁你唔预约啫。是的，咁但係預約係咪代表快咗好多呢？嗱，我打個問號， 係 打個問號啫，我唔夠膽講話唔會快好多，但係咪真係快好多呢？ 我亦都唔敢讲。 不过讲起你啱啱预约咧，我一阵间就会再讲下咧，原来国内嘅一啲电脑系统啦，或者去协助大家去做一啲排队啊，甚至有啲系网上申请嘅嘢咧，都方便咗好多。 诶、哦，请讲。咁我又亦都要透过第一电波啦讲啦，你湾区生活一小时，咁大陆车牌即系内地车牌，咁你都系生活一部分啦。 冇错。 咁究竟点申请咧？港人点申请？第二，疫情期间点续牌咧？ 系，不如我分开几 part 啦。嗱，我首先我自己其实有国内车牌啦，咁其实我曾经咧都断过嘅，系、 哦、 啊，我讲紧 个续牌 断过，即系其实我冇续到牌， 系、啦， 都隔咗我三年后先，即系已经过咗期三年， 系 我先系、啊、我冇续过牌咁嘅情况，点解会出现呢件事咧？就系、因为香港嘅驾驶执照咧嗰个年期系十年噶、 嗯， 但系国内嘅驾驶执照年期系七年嘅啫， 哦， 系啊，咁所以我就 miss 咗呢一样好重要嘅嘢啦，咁、然之后咧，当我发现嘅时候咧。我就冇得去即時去續翻啦，點咁個處理係複雜嘅，咁都同大家聽眾一齊分享一下啦。點樣複雜法呢？主要係如果你過咗期，過咗三年啦，或者過咗一年啦，係個處理其實就係你要去先註銷咗你個駕駛執照先，係、啦，仲要係親身去到車管所， 即 係註銷咗先。 我哋舊時細個部電腦中咗毒。要成个 window 铲咗佢，跟住先再装过一个新嘅作业系统程式。 冇错，即系坦白讲，你喺香港你幸福，因为你有香港车牌可以上去签翻就可以。咁你先注销咗，然之后隔一个月之后咧，等个系统取消咗你嗰个资料啦，你就可以去报翻啦。 系、 但可能如果你冇香港驾驶执照咧， 系 你要你过咗三年咧。你就要重考噶咯喎， 系咯系咯系咯， 系因为你要注销嘛，咁、你注销要重新考过，你先可以有翻嗰个系统嘅资料喺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需要去重新考过啦，啱啱咁讲啦。咁呢个就 系 基本嘅处理啦。 系， 咁基本上咧，三个月前咧，半年至三个月咧，你就可以其实。即系到期前咧，你就可以去续牌噶。 哦，原来系咁样。喂，不过我哋讲啊，好似好轻松啦。真做会唔会好繁复咧？第二嗰样嘢就系好多都系简体字，你知好多香港人其实对简体字唔系好识睇噶嘛。咁就当然依家科技嘅年代，你可以 Google Translate 啊， 即刻转晒佢啦， 即系繁转简，简转繁咁样啦。不过。会唔会都复杂呢 其实因应而家疫情啦、我相信有好多朋友仔都好耐冇翻过国内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可能一啲最 update 嘅资讯，我哋都确实系会唔会有一啲新嘅变化咧？我都期待紧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有机会翻到去咧，点样申请咧？其实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可以先喺一啲 app 里面咧，即系可能车管所啊嘅 app WeCheck 嘅公众号里面啦。 记住要公众号啊！你唔系如果唔系我哋揾咗嗰啲咧，可能是做假的跟住套了你的个人资料呢咁喊都无谓啦。 冇错。咁、你就可以做咗个预约跟住然之后呢亲身去到车管所做就可以啦。咁呢同埋国内呢嘅驾驶执照呢同香港有一个最大分别呢就係我哋平时填份 form, 跟住佢就俾钱佢就会寄张驾驶执照俾我哋㗎啦。 系。 国内呢其实係需要验身嘅即係例如係验眼啊验一啲听觉啊等等嘅嘢即係确保你嗰、那个身體嘅狀況冇問題啦，跟住先可以去辦理呢個手續嘅。 哦，原來係咁樣，咁啊都幾繁複嘅，或者都幾仔細啦，用呢個字啦， 安全啦、 啊。你需要知道就再上網自己揾多啲資料啦，即係關於呢、這個續車牌，即係 PC 係好好人啦，我已經揾咗好多嘅資料，但係講真嘅一個節目講唔曬嘅， 你 知有多內文啊點點點又得啊，點點點又唔得啊，咁即係要揾翻頭先嗰個微信號係咩話？ 是啊，一个车管所啊， 车管所的微信号，记得是找验明正身嗰啲， 冇错， 你先好入去系啦、 啊。 如果得二十份嗰啲咧，你唔好入去啦。 不过阿欧啊，你啱讲咧，你喺国际牌到期嘛， 系啊， 你通常去边度揸车度？ 我啊， 系啊， 我去边就边度都揸车，我到到地方都揸噶。 我一直得有讲多一样咧，就系、咧，你知唔知国内嘅驾驶执照咧，系去到一啲国家系可以免签，然之后可以。 譬如咧， 日本 哦，日本啊，哦，因为 系、 咦？但系日本系我哋呢边睇嘅，即系我哋呢边睇，唔系左睇 嘅。系啊，即系嗱，我哋系要申请国际牌嘛。 系啊， 原来国内嘅车牌系唔需要去申请。 哦，系咩？系咩？ 系啊， 呢、這个我又唔知道。 几得意，我觉得有部分嘅国家咧系唔需要申请国际牌，然之后攞住国内驾驶执照系可以去到嗰度、但我觉得呢、這个呢、這个。 正確係 啦，又要再揾翻運輸署， 大家都係要去睇清楚嘅上網。 因為呢啲規矩嘅嘢咧，成日都會變嘅。係 啦，冇錯。 人哋嘅國家誒認唔認可咧，就人哋嘅國家話事嘅，就唔係我哋兩個主持人話事嘅。咁大家揾多啲資料啦。咁啊，期待疫情進一步退去咧，咁啊又可以大家自駕遊啦 ，happy happy 啦。咁啊，聽只歌，翻嚟繼續做節目啦。 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喂，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即系开翻戏院，有冇入戏院睇翻部戏啊？ 好期待，但都系未啊。 我会啊，因为我有嗰啲电影会嗰啲会员啊嘛，咁我同你都就嚟生日，咁啊生日有张戏飞送噶嘛？ 系咩？ 梗啦，如果唔系再会员做咩啊？如果唔系再会员做咩啊？ 你摆翻低个网址，话我知喺边度登记做会员先。 有啊，佢嗰啲啊，电影院线嗰啲啊，最传统嗰啲嘛。 哦。 咩老会啊？嗰啲 系 你真系支持下啲院线啊？啲院线你唔支持佢咧，佢真系支持唔住啊。 因为咁嘅，我通常系用信用卡嘅，咁佢就咧有一啲。日期咧，可能逢星期五咧 就 買一送一噶嘛。 哦，係啊，係係係。 咁個處理就會又係唔一樣咯。 係啦，咁啊，當然啦，啊入到戲院你守翻嗰啲防疫嘅規矩啊，戴翻口罩啊。我自己譬如疫情之後尤其是呢一波完成咗開翻戲院，我入去睇戲咧就戒咗食嘢啦。 係。 因為我真心覺得煩啊，我真心覺得煩。喂，你又要拉低個口罩，又要食兩嚿泡谷，跟住。你又搓唔搓手呢？你唔搓手呢，你又觉得、啊、好似密闭空间又好似有啲污糟，即係自己都好似好 alert 咁啊，即係唔係扮到自己哇一定係最卫生最干净，即係你自己都有嗰个警觉性呢係提高咗，而係真係养成咗一个习惯。 係啊。 咁所以呢我喺度諗呢，我可能嚟緊即係除非有一日真係除返口罩囉，如果唔係我估我未必会再喺戏院食嘢囉。因为个习惯唔同咗，真系，即系你旧时，你睇翻旧时，我哋系几污糟噶嘛，即系啲凳，佢有冇消毒过你又唔知啦。咁你食泡谷啦，食完之后你有啲人揩落衫揩落裤啦，你泡谷嗰啲甜爷爷嗰啲糖浆，除非你食咸泡谷啫，有乜啲几礼计噶嘛？ 其实系要食冇味嘅泡谷先会冇事。 咸泡谷会好啲咯，咸咯，我中意食咸。 你芝士味嘅泡谷都有芝士粉 啊 嘛， 同埋、芝士味都黏手 啊，冇错、 啊，所以就难搞啲咯。嗱，讲咁耐咧，我就话即系其实近排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上啦。咁你话外国片嗰啲，例如 Batman 啊嗰啲啦，咁啊嚟紧会有呢、這个奇异博士等等啦。哇、反而咧，我睇咗部电影咧，就值得同你分享。咁呢部咧就啱喺湾区节目入边讲，点解咧？即系。香港导演啦，阿郭子健啦，咁啊，即系打擂台嗰位导演啦，咁拍咗呢部咧《古董局中国》咁样，其实口碑都好好嘅，咁啊揾嚟咧，几位我几中意嘅内地演员啊，咁啊，郭子健 Derek 啊，即系我旧时做啲节目就，即系我都见证住佢嗰阵时打擂台咧，攞呢个金像奖啊嘛，又记得咁样，咁之后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咁啊，今次就用嘅大规模都系一啲内地嘅演员，但系呢一位男演员咧叫李燕啊，其实都系喺内地好一线。咁另一位就系雷佳音啦，又系一线嘅男演员啦。咁睇呢个有悬疑色彩嘅一啲推理剧本咧，我系几中意啊！本身我都好中意睇日本嗰啲推理剧啦。其实日剧我依家都追紧一部推理剧嘅，好老实。咁所以我睇呢个剧本咧，同埋拍出嚟，以至啲演员咧都几行云流水。有時你會覺得啊，呢啲推理劇咧，內地得唔得㗎？咁我可以講啦，即係呢一部開始可能真係有個新嘅逆天咯，因為啲 twist 咧係幾外國㗎啦，意思係即係咩叫 twist 咧？即係有陣時你睇嗰啲推理劇本。一系咧就好似东野圭吾咁样，一早话咗俾你听系呢个系凶手嚟噶啦，但系究竟点解佢会杀人咧？背后嘅故事系点咧？呢、這个就系本格推理啊嘛， 系啊， 即系一早话俾你听系咁。另一种咧，嗰啲推理就系我哋细个睇嗰啲金田一嗰啲，哇一路估啊最似嗰个咧就最唔系嘅，跟住咧最唔系嗰个咧就系凶手啦咁样。 近年都越嚟越多呢类型嘅电影出现， 会啊会啊会啊，系 啊，可能大家对呢啲解谜式嘅电影啦，或者推理嘅电影咧，就有啲想法啦，同埋叫做个剧本唔会差先，因为好多时呢啲推理剧本咧都系文本写到好精密，出过小说，跟住先拍嘅，咁白啲咁样讲，如果佢唔得。佢小说都唔卖得啦，咁佢本 都通晒噶啦， 小说卖得， 理論上都冇乜飯薄啦咁樣。咁啊，所以即係你話禮拜六日大家入翻電影院可以睇下呢啲古董局中局啊，呢啲即係香港導演拍內地演員究竟出嚟嘅效果係點咧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就唔係好信啲評分，啲評分好高嘅，所以我入去睇嘅時候，我唔係因為啲評分高而入去睇，我單純入去睇下呢部戲咁樣咯。你有陣時會睇下啲 app 嘅分數咧，先入去睇嗰部戲嘅片。 我咧就冇俾 app 呢個分數咧太影響嘅，反而我係睇下面啲 comment 多。 唔係，但係嗰啲 comment 咧都好打手嘅。嗱，呢個不論係香港同埋內地定係外國咧，有好多都。打手 feel 嘅喎， 唔係咁有得 你會點去？你會點去identify 咧？點去界定咧？ 有啲字眼咧，你會覺得啲打手係永遠都係用同一個 flow 噶嘛？ 例如咩？ 即係好唔自然嘅，唔知點解 拍攝手法精彩嗰啲 啊？即係但係有一啲咧，我自己覺得即係你講得好仔細嘅，即係例如佢哋真係有啲可能分析到係用咩鏡頭啊，跟住去 嗰啲先假，嗰啲真定假咧？咁我想問下， 我自己覺得有部分嘅説法係好真嘅， 係 因為你真係講緊係成個故事嘅分析啊嘛，即係我就。唔太介意劇透嘅，你問我，是是我就覺得我透過呢、這、一個，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透過一個電影咧，是 是 去睇當時嘅文化啦， 哦、是是 當時嘅一啲氣氛啊，嗯、或者一啲藝術營造啊等等嘅情況。 嗯，咁我哋港台都有啲週末大電影啊，都係講緊啲八十年代、七十年代。 好中意睇啊！ 係啊，可以睇下當時嘅社會氛圍係點啦，咁啊認識一下啦。咁啊，即係你就最好。 我成日見到播到麥家，我就好開心啊！ 係啊，係啊，你就話即係唔拍劇透，唔拍劇透最好啦。有啲戏咧，好戏不妨一睇再睇啊！ 冇错， 好歌咧就不妨一听再听啦。咁啊，唔该晒 PC 今日同我做节目啊！ 唔该阿 O， 拜拜。 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每次见似没别离，招呼不周到，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新婚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当失措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得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